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小剧场03，平行世界。洛翔站在路边，看着面前熟悉而又陌生的茶楼，神情一阵恍惚。空旷的茶楼突然热闹了起来，餐桌上姚小雨正在给小胖子吴亮辅导化学作业，他们面前摆着一张元素周期表。 为什么你每门课都能学好，偏偏背不下一张元素周期表呢？ 吴亮挠挠头，眼神瞟向外面的娃娃机，他的心早已被娃娃机吸引走。老三和戴维正在抓娃娃。 我要粉色了，给我抓粉色那个。 老三成功地抓出粉色娃娃，戴维一把抢在了手里。 嘿，我就知道你可以。 滚开，这是给我女朋友抓的。 赵大明白端着一碗馄饨放在了桑波面前。宿醉后的桑波脸色惨白。 哎，趁热吃，暖胃。 师姐， 吃完赶紧回家睡觉，以后别老在网吧玩通宵。下次再让我看到你，我就告诉你表舅。 知道了。 这时，大辉带着人气势汹汹地闯入茶楼，桑波扭过头。苦着脸， 表舅。 紧接着，林展雄带着大顺、阿泰、张新瑶也来到茶楼，与大辉的人相对而立，两边同时入座。赵大明白依次倒茶。 各位吃点什么？ 谈完再吃。 展雄。货上个月就不齐了，你的人一直拖着货款，说得过去吗？ 阿泰，你跟他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。 大辉哥，你上个月运来的那批猪肉检疫证不合格，全被扣下了。 大辉猛地一拍桌子， 你胡说。 因为这件事儿，我们两家农贸市场的营业执照都被吊销了。 张新瑶说着掏出了判决书。 这是行政处罚判决书。 不应该呀。这事儿谁经手的？ 两方会谈之际，桑波在赵大明白的掩护下溜出茶楼，远处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。 老板娘。 苏青竹抬眼望去，穿着一身警服的余生海像无头苍蝇般的朝里张望。 老板娘，你过来一下。 你找谁啊？ 我找廖警官。 哪个廖警官？ 华城英雄廖永嘉，廖警官。 下次来这儿找人请换身衣服，你这样会吓跑我的客人的。 余生海拿出一张海报。 对不起啊，我刚从县城调回来，想见一见廖警官。我当初就因为他的这张海报才考了警校。 那你应该去你的单位找。 我来的那天他正好退休，我四处打听，同事们说他每天早上都会来这儿喝茶。 这时服务铃响了。 稍等一下，马上来。 所以廖警官在里面吗？要不这样，我把海报留着，等你见到他的时候，能不能让他在上面签个名？拜托了。 哎，好吧。 苏青竹将茶壶送进包厢，廖永嘉正在和宋猜下棋。 放下吧，我都看见了。等会儿你给我拿支笔来。 好。 刚才那个警官还是太年轻了，我 我要是他，光闻着茶叶香就能把廖警官给找出来。 我好不容易熬到退休，你就不能让我清静清静吗？ 所以我才把这间留给你，找你的人我都帮你拦下了。 此时门开了，余生海拿着警察证出现在门外。 廖警官，华城警察局余生海前来报道。 廖永嘉和宋猜面面相觑，苏青竹连忙找了个借口回到前台收账。餐桌上，大辉瞪着张新瑶， 别以为你是一个女人我就不敢动你。 大辉哥，现在不是比人多的时代，但如果你硬要用那套方法做事，我也奉陪。 大家好商量，不就是几头猪吗？没必要这么伤和气。 此时，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了苏青竹面前。 赶紧叫阿香出来，有个老板要投资我们那家澡堂，准备在华城开连锁店，人就在门口等着。 谁这么没眼光，要投资你的澡堂？ 梁龙指着茶楼外的一辆轿车，车窗降下，蔡之明微笑地招招手，昆托就坐在他旁边。 那不是我一个人的产业，也有阿强的股份，我得找他商量。 我从一早到现在都没见过他。 那他去哪儿了？ 苏青竹的目光穿越人群看向远方，洛翔就站在街边与他对视。 青竹， 洛翔激动地伸出手，却发现眼前的一切都如泡沫般消失，皆是虚妄。